声音中不像星闪剪影，心心念念不已。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